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服务员， 哎，来了。 点菜，点菜。这个。 你好，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，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。您好，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，有一种公益叫光盘。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，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，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6月27日，星期二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中国信用网消息，招商银行目前发布公告称，为了保护账户安全，将从今年7月15日开始，对不符合条件的长期未使用的且余额为零的个人账户进行销户处理。此前，多家银行已发布类似公告，预计数亿张沉睡卡将得到有效清理。国家邮政局目前发布数据显示，2016年中国人均使用快递近23件，年人均的快递费用支出287.4元，快递平均单价每件12.7元，比2015年少花0.7元。商务部透露，目前已在全国58个城市开展了药材流通中枢体系的建设试点。在18个省市开展中，药材流通中枢体系建设试点已经有超过85%的试点地区完成了与中央平台的对接，超过1.5万家企业建成中枢的体系。25日上午 ，Mexico 的首席执行官亨利·费尔南德兹在接受上海证券记者专访时表示，未来国际指数纳入中国 A 股的数量以及纳入因子比例都有可能进一步提高。他还表示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诸多领域中，十分看好中国科技业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 去城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，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，03163095777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。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，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，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，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

誓言，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。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不管在那之前你我是否已改变。 我会穿着红衬衫， 我会带着紫月寒，站在我们初恋的地点。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就算全世界回不到，回不到从前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地点。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地点。

想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，我看天窗，看天窗， 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